会非常大，心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都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炸裂 baby 不相当。

清清楚楚你要看看，请早点圆满。你梦要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这不是我 No!

痛苦像有口难言，就让爱意偷偷闪远别转的脸。 谁愿意活在谎言背后，不能爱是你